念当初欢聚于一起，笑说心里大志，但今天相聚数一番，要哭也无泪，再匆匆赶又匆匆追，永远不说后退，让身边生活苦伤悲，竞争令人累，朋友不要泪水，人生本多失意，竞争开始了，追不到也是要追。 由而家到凌晨，香港电台第二台 Albert Au 欧瑞强，二千靓歌再重聚， 靓歌再重聚，靓歌再重聚。 呢只叫做靓歌再重聚。我每次听翻咧，虽然咧听到二千计，但系唔知点解都有啲亲切感。阿 Vince 你就超过咗十年啦，十几年啦，阿坚哥咧都唔少嘢啦，喺呢个节目都有好几年，有冇啲亲切感啊？听翻呢个主题曲《二千靓歌再重聚》，每逢星期日咧，我哋都会由九点至到十二点，三个小时，希望咧就用呢啲歌曲咧同大家拉近个距离，尤其是咧，你可以将只耳仔控埋个收音机旁边啊，电话旁边听都 OK 嘅。希望咧今日嘅歌咧啱你听，亲亲你个耳朵。所以今日嘅主题咧，边时你觉得呢个亲字有啲咩感觉咧？ 亲啊，其实都好多、哦，譬如而家呢个时候，我同你哋系最亲啦、 啊。系啊， 系呢三个钟头，因为我哋相依为命。 系啊，一条船嚟嘅。 系啊，咁翻到屋企又同屋企人亲啲啦。咁有时工作啊，可能即系做演出嘅时候咧，会同你嘅 bandmate 嘅比较亲啲啦。 你而家讲嘅系人啦，咁啊啱嘅。 系啊， 一个亲字就亲人啦，啊你侧边嗰位啦，咁兄弟姐妹啦，爸爸妈妈啦，甚至爷爷婆婆啊。其实咧，我嗰个亲字咧都可以阔好多嘅，朋友啊，或者甚至乎一啲歌曲咧，都有个亲切嘅感觉。即系有啲歌你特别中意嘅，每一次你听到咧，你都会有好大嘅感觉，有好多心里边嘅回响。咁所以呢啲歌咧，对我嚟讲都好重要，因为咧，我黐住呢啲靓歌嘅时间，可能多个真嘅亲人都未定。任何时间我都听紧呢啲歌曲，所以我哋今日咧二千靓歌再重聚，不如咧我同阿 Vince 就将呢啲亲亲嘅歌曲咧同大家一齐分享，希望咧你哋一路听或者同你最亲嘅人一齐听，咁咧就大家将呢个亲字嘅感觉咧系散发开去。歌名叫做《亲情》，当年无线电视嘅一个剧集，我谂你都睇到好多集。问世上有几多爱，流露无限美善，让世间洗读情深，永不改变，令我面对一切，回复无尽信念。人类于亲情中系有真爱见，日日夜夜献种种关怀，亲情无处不现，就像春风吹遍身心，去我满怀。 倦，俗世幸有这种爱，流露人类至善，能在这哀乐人生，令我心内暖。日夜夜献种种关怀，亲情无处不现，就像春风吹遍身心，去我满怀倦。俗世幸有这种爱，流露人类至善，能在这哀乐人生，令我心内暖。 电视剧叫做《亲情》，主题曲就是当年的罗文主唱的。当然这个歌就真的写尽了剧集里面种种的亲情，因为一大个家庭来的，有邓碧云等等很多的，有周润发等等。因为这些剧集呢虽然都是剧来的，就是戏做戏的，但是呢不知道为什么那些演员甚至有些剧情呢，你都可能即是会有一种投入了下去，好像这些看看下它好像变了这个妈打就变了你真的妈打，大家呢在这里即是感情交流一样，这些都是感情的一部分。当年的亲情，因为 Vince 呢，我们今天全部要选亲亲的歌播，真的跟你有亲了啦。 我记得你有讲过有首英文歌咧，系咪叫《Father and Son》咧？ 有， 即系就同佢好似预告咧，即系你第时将来长大会要啲乜嘢嘢咁样。 系啦，个仔就唔赞成咯，即系唔系其实唔系遇到咩个以前，即系其实《Father and Son》系一只直情用一个字嚟形容就啱啦，就是、当年好流行嘅一个字，叫做代沟，Generation Gap。咁咧就。而家都系噶啦，嗰阵系仲更加啲嘅，即系话以前冇咁开放嘛。所谓传统啲咧，就系做爸爸嘅，梗系想个仔，即系 settle down， 即系咧，快啲定啦，就是、娶个老婆啦，搵份好嘅工啦，嗰啲好多以老生常谈噶啦。但系个仔话唔得，我一定要出去闯一闯啊！我唔会听你讲啊，即系咁咯。 系啊，所以咧广东版咧其实都有一首啊，即系都系，你知唔知啊？如果你学坏咗啊，我哋会阿爸阿妈会好伤心，好担心噶咁样咯。 系担心啫，边个？ 咁咧就呢首歌叫《孩儿》啊，咁啊 嘅， 系啊，咁啊就即系个歌词就系、是，你总之你有啲乜嘢挫折都好，你都要起翻身啊咁样。 哦，呢、這个就好啊，呢、這个唔系拗气闹交咯。 是啊， 是关怀、哦、正常、哦、 我觉得只是一个爸爸写给孩子的家书咯、 啊、 一些做人的道理，你将来要面对什么东西这样。 嗯，我啱听。当然这个原本是一只菲律宾歌，叫做 Anak， 广东版谭校长的孩儿。 出生一声哭叫，曾替你两老慰寂寥，曾是愿望梦幻的化身。时时刻刻关心相指引，教你养你已成人，献出一生多少苦与伤。 否两老对你那片爱，你无法报答，这次海生人关心你的对与错，对你的爱护都关心。相亲多开心，系可知相亲多苦恼。你每每放纵与放任，让爵士啦想高飞远奔。轻轻碰上了困扰，你永远抱怨你伤。可知两老对你爱过，你哪有说过感恩？前途险阻怎么走过？你抱怨世界捉弄人，你寂寞孤单没两盼。相亲仿佛多么远，你懊悔慨叹永没完，此刻想起相亲多痛心。不必困恼与痛悔，切记跌了你要快快起翻身。相亲对你永照顾，你纵有错不必担心。不必困恼与痛悔，切记跌了你要快快起翻身。相亲对你永照顾，你纵有错不必担心。 多谢呢只歌咧，就变成咗粤语版啦。因为以前啊 ，Freddie Aguilar 唱嘅人啦，佢虽然系红到好紧要噶，我都有播好多。但系其实都唔系好知佢讲乜，净系知道个歌词。个歌名咧叫做《Anak》，即系孩儿咁解。啊，你有冇都留意到咧？上嚟嗰啲嘉宾唱歌嗰啲朋友咧，好多时候我咧问佢话啊，点解你会识咁多旧歌嘅？啊，即系咁唱我哋以前嗰啲年代七八十年代嗰啲歌噶咁。咁佢哦，因为咧我细细个咧就系听我爸爸妈妈。嗰啲歌長大嘅， 播咯佢哋， 係啊，一係就播咁。佢細細個嘅時候，佢冇得揀噶嘛。但係爸爸媽媽可能開緊車，可能喺屋企咧都係播緊佢自己嗰個年代嗰啲歌啊嘛。咁所以咧，嗰啲而家成長咗嘅咧，都會受呢啲歌薰陶長大。呢個好大嘅，好大嘅可能嘅，即係個個都係嘅。即係我就聽我哥哥啲夾 band 啊，咁開始有興趣。咁所以咧，我以前就好耐之前寫咗一首歌叫做《我們一起》嘅，即係我寫嚟咧就其實為咗呢個節目嘅。喺啲节目度唱嘅，喺啲父亲节啊、母亲节啊，一啲好似今日咁啦吓，讲亲亲歌嘅时间咧，就讲咩咧？就系、是、咧，我同即系爸爸妈妈即系相处咧，就是、我就咁听啲歌大。佢我十几岁嘅时候咧，佢就经常就将呢啲歌喺度播啦。咁我已经开始融入我心里边啦。咁然后咧，那个歌词嘅副歌咧就叫首首歌就维系父母爱，总想起每行字句，感觉温暖，体内轻透，又似春晖藏心里，啊，即系其中一段啦。咁啊做咗21岁嘅时候点咧？咁啊最后嗰段咧，第三段咧就系、是、爸爸妈妈走咗啦，即系嗰啲光影渐隐退啦。 咁但系咧，一路唱住当年嗰啲歌咧，就仿佛佢就坐喺我前边，一齐同我听，一齐同我唱嘅感觉。所以呢只歌嘅歌名就叫做《我们一起》。怀念逝去精彩十几岁，悦耳动人的歌扣心里，除我父母听歌日子里，没理内容要得唱几句，首首歌再维系父母爱，总想起每行字句，感觉温暖体内轻透，又似春肺藏心里。微奔白了心境21岁，在世长留亲人至宝里，曾有无数听歌日子里，父母在旁一起唱几句，首首歌再维系父母爱，总想起每行字句，感觉温暖体内轻透，又似春肺藏心里。 再互动，也未及这种爱能完全幸福。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说，特区政府将会在今年内推出全面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可持续披露准则的路线图，被香港成为第一批衔接这一套准则的地区，向国际市场展示香港在可持续金融领域的引领地位，发展绿色金融生态圈。李家超在金融界论坛年会香港分会场致辞话，上星期三发表任内第三份施政报告，提出持续强化香港作为全球最大离岸人民币业务中心的地位，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国家财政部连续16年在香港发行人民币国债，特区政府会研究推出离岸国债期货等这些可能性。李家超又说，今年是互联互通10周年的重要里程碑，特区政府会持续优化互联互通机制，争取更多内地和国际企业在香港公开招股，服务内地资本市场，面向全球双向开放发展。香港动植物公园再有一只猴子死亡，累计有11只死亡。康文署说，今日死亡的是一只正接受隔离观察的松鼠猴，渔护处将进行解剖，确定死因是否同早前死亡的其他猴子相同。连同昨日死亡的松鼠猴，两只正是隔离检疫的松鼠猴都已经死亡。 动植物公园而家仲有一只白臂长尾猴仍然接受隔离治疗，佢由今个月13号开始隔离。康文署会继续关闭动植物公园嘅哺乳类动物区，密切监察园内动物情况，并继续为照顾动物嘅员工提供保护装备，提醒佢哋留意自身嘅身体状况。而家相关工作人员健康正常。日本執政自民党总部被投擲汽油弹案，49岁疑犯久田敦新涉嫌妨碍執行公务被捕，已经移交检察机关。共同社引述调查人员的消息披露更多案情，说疑犯被捕的时候着住防护衣，戴上口罩，他向自民党总部掟了5枚汽油弹，又利用高压清洁机在自民党大楼外喷洒不明液体。另外，警方在疑犯车里面发现未使用的汽油弹，证实含有汽油和酒精等物质，相信疑犯经过精心准备之后先犯案。疑犯的爸爸说，个仔目前单身，大约15年前搬到其玉县村口市一起住。个仔曾经从事运输工作。2011年福岛第一核电站核事故之后，致力反核活动。估计个仔可能因为不满执政联盟的核电站政策而犯案。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6度，日间渐转天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和干燥，星期二日间酷热，夜晚北风增强，本周中后期早晚稍凉，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有音乐，有快乐。 因进行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香港电台第六台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的大气电波广播服务，即是 AM675， 目前正以临时发射天线系统提供有限度服务，在北区、沙田、九龙东及港岛东的部分位置接收 AM675 广播信号或受影响。期间，香港之声节目在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流动应用程式和 rthk on the go 如常播出，敬请留意。 开旅馆以为好简单，有靓装，有服务，摆啲靓相上网就得，唔够噶。经营旅馆是要攞牌的，物业被用作无牌旅馆，经营者要负刑责，业主都可能上身的。客人想住得安心，梗系揀持牌旅馆啦，符合安全要求先有保障。查询或举报，请浏览网页 hadla.gov.hk。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 文化快讯。 诺贝尔文学奖最新得奖结果出炉， 今届诞生首位亚洲女性得主，来自南韩的著名作家韩江。 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审赞扬韩江能够以强烈的诗意散文直面历史创伤，揭示人类生命的脆弱，文字当中充满探索的力量。 这位出生于1970年的作家以创作小说为主，代表作之一的《素食者》为他在2016年赢得国际布克奖，当年他的对手之一还包括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奥罕·帕慕克，结果韩江成功脱颖而出，成为该奖项历史上第一位获奖的亚洲作家。 这一部名为《素食者》的著作，描述女主角为了要拒绝人类的残暴，放弃食欲而成为素食者的故事。 作品展现出人类内心压抑的伤痕，呈现韩江对暴力、欲望和救赎等议题的理解。 而除了《素食者》之外，韩江的文学作品还包括有《少年来了》、《不做告别》以及《植物妻子》等等。 今届诺贝尔文学奖揭晓之后，韩江的反应相当之低调，他没有打算举办见面会，而只是透过媒体向公众致谢。 相对来讲，一众书迷的反应就显得非常之热烈了，纷纷涌去书店将韩江的作品抢购一空，在南韩国内迅速掀起了一场韩江热潮。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啦啦啦哩哩啦啦啦啦，我往日少年望时光转眼消逝，心里有愿望在远方闯他一闯，将星光一现或长空飞过闪耀，成败我不必牵挂，骑着脱缰骏马。记当初曾立志超越人群，自然愿到天涯踏遍异乡，往天冲迎着那风暴傲翔，为谁伴我攀险进水，伴我哒哒哒哩哩哒哒哒哒。人群自然愿到天涯踏遍异乡，往天冲迎着那风暴傲翔，为谁伴我攀险进水，伴我为谁伴我攀险进水，伴我。 歌名就当然叫《少年梦》啦。阿坚哥有冇听过呢个版本啊？听过我唱呢只歌？ 我欣赏啲口哨。 啊，多谢你。不过我原来少年时代咧吹口哨好劲嘅。而家咧有时得，有时唔得。 点解咧？ 唔知点解喎。譬如而家就。嗱，少少漏风添，咁啊今日咧就特别嘅，因为咧就你连我把声都系咁啦。今日咧就想休息都唔得嘅，因为即系身体太呢啲可能工作啊 太忙 啦，有间中会咁嘅。咁啊而家一路唱紧歌，我都唔介意啦，希望大家唔好介意啦啊。即系把声唔系太清，不过咧我就可能会越唱越清，希望睇下点啦，唱到后来会唔会好啲咧咁。但系我就。点讲咧？即系头先嗰只歌嗰种感情咧，我都几中意嘅。因为少年时代、青少年时代咧，嗰种即系头先阿 Vince 你都听到啦吓 ，take one 嘅，即系直情系唔系录唱片嚟嘅，即刻直落揸住个吉他叮叮咣咣咁样啦。即系嗰种少年嘅，有少少少年狂妄嘅，即系乜都唔理啦，总之咧就我要去天下闯一闯嗰啲啦。即系所以咧呢啲 mood 咧就啱嘅。当年、啊、不过而家年纪唔系嗰啲啦，所以咧翻嚟咧又要唱一只歌咧，即系对翻下嘅。呢只歌咧就因为再细个啲嘅时候咧，尤其是啲女仔啊，边时你会问你妈妈，我大个咗会点啊？我大个咗有冇得弹钢琴啊？我中意音乐喎，唔知之类啊？ 我又如果我真系有咁样问个妈咪咧，就系唯独系我可唔可以唔学琴？ 咦，呢句系好 popular 噶喎， 系啊， 好流行嘅， 系啊， 因为好辛苦嘅练琴， 因為其實開頭是自己喜歡的咁樣學琴，但是咧你學到咧誒嗰個瓶頸位啊，大概五級六級咁樣。 開始最慘啊，又要 sight reading 又要練啊。 係啦，好多嘢要練，又覺得自己好似又中意彈流行曲多少少咁。 係啊， 咁所以我就想問媽咪啊，我可唔可以唔再學琴啊？咁樣咯。 係啊，我有啊，你同我個細仔一樣，即係彈到五六級五級啊。即之前佢都靠天才噶嘛，咁一五级咧，佢又要读乐理啊，一阵间又要即系练 sight reading 啊，即系即睇即弹嗰啲咧，要练习噶嘛，咁佢系最憎嘅。跟住话唔学得唔得？ 你系咪俾佢唔学咧？ 我俾，我任佢哋拣噶嘛。 我妈就唔俾 啦。佢讲犀利啊！ 咁佢咪又弹第啲嘢咯，佢又跟住打鼓啊咩咁，冇所谓噶。最重要你有興趣嘛，咁呢只歌咧又好得意嘅，流行咗超過半個世紀噶啦，即係以前啊 Doris Day 咧就唱呢只歌叫做 Whatever Will Be Will Be， 咁就係佢嗰啲女啊仔啊細細個時候問佢媽媽，我大個咗會唔會發達啊？我大個咗會唔會靚啊？我會唔會有個男朋友啊？即係嗰啲咧，真係會問嘅。以前啲人純情啲噶嘛。而家就點會問啦？自己都明啦，係嘛？自己搞掂。咁呢只歌咧，最出名嗰個歌名咧，反而係西班牙文啊，叫做 Que será será， 即係話由佢啦，冇所謂啦，隨遇而安啦咁嘅意思嘅。咁啊，原曲咧叫做 Whatever will be will be。When I was just a little boy, I asked my mother.What will I be? Will I be handsome? Will I be rich? Is what she said to me. Que sera, sera. Whatever will be. The future's not ours to see. Que sera, sera. What will be.When I grew up and fell in love, I asked my sweetheart what lies ahead. Will we have rainbows day after day? Is what my sweetheart said. Que sera, sera, whatever will be, the future's not ours to see.Que sera, sera. What will be.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When I grew upAnd fell in love. I asked my sweetheart what lies ahead. Will we have rainbows day after day? Is what my sweetheart said. Que sera, sera. Whatever will be. The future's not ours to see. Que sera, sera.What will be 。Now I had children of my own. They asked their father, What will I be? Will I be pretty? Will I be rich? I tell them tenderly, Que sera, sera, whatever will be.Will be the future's not ours to see. Que sera, sera. What will be. Que sera, sera.哎呀，que sera, sera，几好学识咗呢一句嘅。西班牙文，而今日咧，我哋都系讲呢啲兄弟姐妹啊、父母啊，好亲切嘅歌，正式系同你有亲啊，今日个主题，所以咧好多亲亲切切嘅歌咧， 都会出现。呢只歌之后咧，阿 Vince 另一只嘅关于爸爸妈妈嘅歌。 系啊，咁头先上嗰个部分我唱咗首《孩儿》啦。咁其实我自己都有少少似嘅，即系我细个都有即系反叛过咁样咯。但我又发觉咧，当你如果会反叛过嘅时候咧，你大个咗之后会更加爱锡爹哋妈咪，即系有种浪子回头嘅感觉。 系啊，因为知道以前原来佢都系为你好嘅。 系啊，所以咧唱呢首桥嘅时候咧，就会有更加深嘅感受啦。就因为咧其实爹哋妈咪一直都喺度同你遮风挡雨咯。即系虽然你会出去咧自己乱冲乱撞都好。咁但系咧，佢都系好惨嘅。呢首歌系讲爹哋妈咪咧，当自己一条桥咁俾你踩的，即系唔系踩嗰种踩咧，系俾你 俾你过水， 系啦， 即系等于嗰啲英文歌一模一样嘅 bridge over trouble water， 即系有啲 trouble water， 有啲混浊嘅水，即系意思即系难关啦。咁佢就扮演一条桥， 即系唔好嘅就去垫底咁样咯。 系啦，佢哋喺上边踩过去，渡过难关，呢真系伟大。好，呢只歌叫做 《桥》。父母亲从小抚养我，栽种爱惜有树维护照料牵我手，父母亲现身天父爱，甘心献身长到桥，和困凶险我不怕过，尽赞亲恩方赐无边大海洋。唯愿你我孝顺，祝福相亲看他。父母亲现身天父爱，甘心献身长到桥，和困凶险我不怕过。 就觉得很有意思啦，好感动，就讲父母的爱啊。咁啊，突然间咧，我又谂起另外一首歌咧，就叫做《心桥》。咁啊，大家都唔会识嘅，因为呢只歌咧未曾出版过，亦都好似唱过。点解咧？因为呢个歌词咧就系、是、一位听众咧叫做 Chris Yip， 咁佢当年寄俾我嘅一个歌词，咁我仲摆喺我度啦。咁而家睇翻咧，就真系。哦，原来咧佢当时咧就生咗个小朋友，呢个女嚟嘅，一个 B B， 咁所以咧佢就特别咧就写咗呢一只心桥啦，就系讲呢个女婴啊，即系呢个女嘅 B B 咧出世嘅时候，佢同佢，我谂而家呢个女 B B 咧好大个噶，十几岁啊应该啊，十几年前，试下唱翻先，睇下嗰种感觉仲系咪到？原曲咧佢就系记掉咗我好喜欢嘅一首。 國語歌或者英文歌叫 Colors of the Rainbow， 即是忘不了的你。咁因為我以前成日喺個節目度唱呢隻歌啦，咁所以佢就將呢隻歌咧就改編咗，叫做《心橋》。如果你都有個女，諗下佢當年細個嘅時候嗰種喊聲。世界像仍熟睡的清晨，划破宁静是泪烟哭喊，如恩千吹将皇冠轻奏，见证着妈妈多么眼浅，嬉戏艳阳绽放出光芒，我却像浮在满天星宿，穹苍一角有同一心跳，愿命着爸爸倾心赞美，再感恩满心，因你同行每天，欢笑充满的每天，在落魄长路里，即使伤痛感染，恩典伴随在那些年。你似道桥，又似彩虹，渐冷人情被接通感应，人生多美，贵妇与真爱，念记着爸妈深深拥抱。I saw the colors of the rainbow up there against the distant sun glow. One summer's day, that rainbow came to chase away the morning rain.I saw the colors of the rainbow up there against the distant sun glow. One summer's day, that rainbow came to chase away the morning rain. I saw the colors of the rainbowUp there, the distant sun glow. One summer's day, that rainbow came to chase away the morning rain. One summer's day, that rainbow came to chase away the morning.多谢呢位阿 Chris Yip 同我哋写咗呢一首，佢用真挚嘅感情送俾佢女女嘅一首，叫做《心桥》。爸爸对个女女，跟住呢只歌系。个仔追忆佢爸爸， 童年在那泥路里伸颈看一对沙巴戏艺人，摇动木马令到他打滚，都使我开心拍着手。然而大戏班离去之后，我问为何梦偶不留低一丝足印，为何为何曾共我一起的像是一种未逗留。从前在那炎夏里的暑假，跟我爸爸笑着行，沿途谈谈来日我的打算，首次跟 他喝淡酒，然而自他离去之后，我问为何下变得如冬一般灰暗，为何进攻我一起的像是一种未逗留，从前共你朦胧夜里躺于星辰背后，难明白你为何避去留下空空的一个地球，徘徊悠悠长路里，今天我知道始终要独行，行来回头回望喺追忆里，边笑边哭喝淡酒，然而就算哭仍暗示下庆幸，时日在我心留低许多足印，从前曾共我一起的然仍在心里逗留，始终要独行，行来回头回望喺追忆去，边笑边哭喝淡酒，然而就算哭仍暗示下庆幸，时日在我心留低许多足印，从前曾共我一起的然仍在心里逗留，从前谁曾燃亮我的心，始终一生在心里逗留。 上了难题，茫然大呼小叫，守不住，怕岁月太燃烧。你怕见安慰，话生命多么重要，你的话使我前大笑哭了，网上奉献使你的记载，从前内心挣扎故事上载，犹如为我争恋再说相侣，也许只半句善意我心藏在一生的爱。我看到是因为天使在我身边，伤感时再关心关注，带我去大片天海里，愉快天气是你的记载，从前内心挣扎故事上载，犹如为我争恋再说相侣，也许只半句善意我心藏在一生的中屈见放开。 继续我们今天二千岭歌再重聚的同你有亲，这首很亲爱的歌呢就叫做哪时 原来天使在身边、啊、 是啦，其实你的天使呢原来就在身边，你都不知道不察觉，等于我哋细个嘅时候咧，爸爸妈妈其实就系我哋两个天使啊，守护住我哋。我哋唔系好觉嘅，细个就唔好烦住啦，我要去街啊，你唔好要我督住我读书啦、弹琴啦。大个咗咧，头先讲得啱，就系会好感激嘅。好啦，正等于咧，有时爸爸同嗰啲小朋友，我都听过呢啲对话嘅。啊，爸爸爸爸，我哋陪佢出去玩啦，我哋放猪肉啦，踩单车啦。咁跟住爸爸咧就话，即系好似我而家咁，啊，我工作好忙，我好攰啊，我想休息一下。啊，我而家把声都沙晒噶啦，我但系都要同你去玩啊，嚟啊嚟啦嚟啦咁啊，个前奏就系咁。咁啊，跟住落嚟又点咧？爸爸当然。冇得拒绝，都会同个小朋友出去玩啦。 爸爸，爸爸，如无红日照耀，我们怎么了？ 如果个太阳唔照我哋，你一定会觉得好坚奇啦。咁只要你擘大对眼望住个天。求求千峰将你冲到天上，那落日定会光辉照。 爸爸，爸爸，我怕那风不吹，我又怎么了？ 风不吹，空气也不动，咁你只帆船仔就行唔到啦，只要又飞唔起，小草见到你咁可怜啊，佢会讲你清风知，风会慢慢地吹送。 爸爸，爸爸，我怕草不生长，我又怎么办？ 哦，如果啲草唔肯生长，咁或者你会喊啦，咁。於是啲泥土咧就會俾你啲眼淚眼滋濕咗， 好似你锡爹哋咁，啲草就会越生越多，这大地尽是小草了。 爸爸爸爸，如果我唔锡你，你估会点呢？ 如你今夜小草长不成，成天黑蒙蒙，清风立即停。所以你要，如果要想呢个世界美丽同埋快乐咧，你要热烈地亲亲爹哋，宝宝要热烈地亲亲爹哋，听到吗，宝宝？要热烈地亲亲爹哋，宝宝要热烈地亲亲爹哋。亲亲爹哋，系啦，全世界嘅宝宝一齐啦，热烈地亲亲爹哋。系啊，做爹哋好辛苦噶，不过咧亦都好开心。原来咧小朋友系佢心中嘅天使仔嚟嘅，啊，调翻转，小朋友都系爹哋嘅天使。个名当然叫做亲亲爹哋。亲亲完爹哋，咁妈咪咧？妈咪真的咪仲辛苦，啊，又要养大，又要同你读书，又要惨啦！一考试又要补习， 有时又会嫌佢煮啲餸唔好食啦。 你嫌过啊？ 有啊，有啊。 咁一定有嘅。我就冇话嫌佢唔好食，我嫌佢曾经嫌佢话，冇乜创意喎，日日都系呢几样。因为嗰阵咧就晏昼啦，即系我学校就好近嘅。咁于是乎咧，我就晏昼嗰餐都翻屋企食嘅，好奇怪嘅，即系唔系出街食，亦都唔系带饭。咁咧，因为要快啊嘛，又要简单啊嘛，咁啊次次都系嗰几样嘅。譬如咩咧？ 番茄牛， 冇后系啦，番茄牛肉啦，实有噶啦。咁啊，夏天咧就冬天都有嘅，梗系煎嗰啲风煎嗰啲红鲟鱼啊。而家哇，调翻转就美食嚟噶，简直系。 想食都好难揾到。 想食都揾唔到啊！有跟住你又大条又冇啦，同埋又贵啊，好似话。以前系好即系亲民嘅一种美食嚟。 系。 仲有如果冬天就好容易啫，系咪有即系嗰啲腊味啦，腊味饭啦。 腊味饭。 跟住咧就有啲咩啦？多数食啊，系啊！如果即再赶，哎呀，妈妈今日唔系好得闲啊，好忙啊，开个豆豉鲮鱼嚟食。 系啊，系啊，但系而家就变咗，而家变咗加油麦菜，变咗就系美食咯。 系咩？系啊，系啊，系啊，系啊，而家系啊。 我补充翻先，我惊我妈听紧节目佢嬲啊！我嫌佢一味餸唔好食嘅啫，系一道嘅啫， 即系九啊九样都系好食嘅。 佢多道好多道咧都系好好食嘅。 所以咧要感谢妈妈啦，我妈妈就唔喺度，不过咧我真系永远都感谢佢，佢永远都会听到。我突然间谂起一只歌咧，就叫做《母爱》，但系搵唔到啲歌词，我好想唱。母爱啊，有只歌咧系我用啲英文嘅民歌啦，就请一啲阿郑国江老师啲学生去写个歌词嘅，叫做母爱。有啦，嗰只原曲咧就系一只传统嘅英文民歌，叫做 Green Sleeves 绿袖子啊。咁啊，陈金华咧为我哋写咗呢个歌词。做一个母亲会点嘅咧？个感受系点嘅咧？当佢十月怀胎嘅时候，又要点咧？哇！真系原来好多嘢要兼顾，母爱真伟大。做个母亲一生都用神，怀着胎节约，唯有少。降临做个母亲，不管苦或贫，仍用心去养，期望有回音。天真小宝宝在行，为母亲抱抱，就变小女人。亲生怎可交别人， 负责一切照料，仍是暖心。做个母亲，不管多入神，怀内的挚爱习惯捉弄人。做个母亲，多少星夜临，陪伴小可爱入甜梦，被暖心天真小宝宝学行，让母亲听听乱奏小木琴，亲生哼歌多动人，就算一世照料，仍是爱恋心。Green Sleeves 啊，而家叫做母爱先正啱吓。多谢啊陈金华嘅歌词，多谢母亲。当年父亲系一个皮鞋匠。做了一对皮鞋给你。 他向里跨过冰雪的疆界，踏着长路与短街，始终靠紧我，不怕风霜阻，是这双旧白皮鞋。想起爸爸将粗线每步每针的紧拉，来做这鞋，交给我沿路穿戴。一走数千里，风雨中冲晒，现在皮鞋已穿坏。想起故乡处苦干的爸爸，亦已经日渐年迈。两手颤抖布鞋，没法为你奉上冷糕饼一块，老爹你竟说我乖。大掌一声一声再响彻小街，每一下都投于天涯。爸爸爸爸，我知我所欠的债，我总会归到这家。手里的针线现在无力再紧拉，爸爸你可会不懂得辛苦，没法将皮鞋来卖。我很清楚当初你已然爱牺牲的心，来做这鞋，交给我沿路穿戴。一走数千里，风雨中冲晒，现在皮鞋已穿坏。想起故乡处苦干的爸爸，亦已经日渐年迈。想起故乡处苦干的爸爸，亦已经日渐年迈。 一对旧皮鞋，系咪啊？刘美君嘅旧歌啦。作曲嘅咧就系阿陈炳良啊。嗱，陈炳良嘅你知唔知啊？ 知唔知啊？ 我听过就啊，你唔识佢啊？原来系嗰阵你未嚟，因为我而家陈炳良系香港嘅作曲家啦。咁佢譬如写咗《眷》啊，写咗好多歌嘅，咁亦都系阿叶德娴。唱片的監製啦，做了很多音樂，很多電影的配樂啦，佢攞咗好多獎啦。咁但係佢有好耐之前已經移民去咗加拿大。咁咧就我又同佢，我好非常欣賞呢位音樂家嘅。咁所以我曾經邀請佢翻嚟香港做咗好多唱片，做咗好多音樂，咁包括張德蘭嗰啲歌啦等等。咁但係佢係一個好嘅父親嚟嘅，因為佢個仔咧又從事音樂嘅。就受佢分途啦。嗰对组合唔系佢个仔嘅组合咧，就系同 Eric Kwok 嗰对。 哦 ，swing 啊 ，swing 嘅另外一半啊 ，Jero 就系佢个仔啦。咁啊，好出色嘅一个另外一个年轻音乐家啦。吓咁啊，所以咧，父亲同下一代嗰个关系啊，真系好密切，而且真系好大影响嘅，尤其对我哋音乐人啦，咁啊一代传一代。跟住呢一只歌咧，当然亦都传咗第唔知第几代啦。有机会咧，搵个孙嚟唱差唔多，因为我阿仔又唱过啦，我仔细个嘅时候，再之前咧，佢未出世之前，有另外一个小朋友同我唱呢只叫做《如火闪闪》。多谢卢国沾写咗呢一种父情。呢种好特别嘅父亲之情咧，就好似同个仔玩下算，其实唔系。出海嘅时候咧，风浪颇高嘅，个爸爸就谂话：，风浪真系比船位更高啊！小朋友，你长大能唔能够安然度过啊？顶唔顶得住啊？呢一种心情，如火闪闪，擦浪涛。随那海浪舞，小娃娃，你可知道，巨浪翻起比船位高，南风轻轻送木船，谁去将木路？小娃娃，你可知道，空着风急看云数。小娃娃，牙牙学语，何曾遇过风暴？好一个家，人算冰柱。望望碧海是父母，如火闪闪擦浪涛，随那海浪舞。小娃娃，你可知道，巨浪翻起。比船位高，南风轻轻送木船，谁去将木路？小娃娃，你可知道，碰着风急看云数，小娃娃。牙牙学语，何曾遇过风暴？好一个家，人算冰柱，茫茫碧海，正是父母。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话，无论医疗、房屋以至教育政策都有助扶贫。政府在三个范畴的开支占政府开支六成，社会福利每日开支达到3亿5千万。认为扶贫政策最重要是协助精准扶贫。李家超出席一个电视节目时话，当局选择三个组别，包括劏房户作为精准扶贫的目标，形容要协助的弱势都在队尾，任何可以找到队尾的意见他都愿意听。被问到当局会不会推出改良版贫穷线，李家超话欢迎任何就贫穷线的研究，但是现在听不到任何有用学术性研究出来的贫穷线。香港动植物公园再有一只猴子死亡，累计有11只死亡。康文署话，今日死亡的是一只正接受隔离观察的松鼠猴，渔护署将会进行解剖，确定死因是否同早前死亡的其他猴子相同。连同昨日死亡的松鼠猴，两只正是接受隔离的松鼠猴都已经死亡。动植物公园而家仲有一只白臂长尾猴仍然接受隔离治疗，佢由今个月13号开始隔离。康文署会继续关闭动植物公园嘅哺乳类动物区，密切监察园内动物嘅健康情况，并继续为照顾动物嘅员工提供保护装备，提醒佢哋留意自身嘅身体状况。而家相关工作人员嘅健康正常。印尼新任总统普拉博沃宣誓就职，接替佐科维多多，任期5年。他强调会将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呼吁人民团结面对挑战。普拉博沃之后前往总统府和卸任的佐科维多多交接权力，途中接受民众欢呼。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祝贺，话中国同印尼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持续稳步提升，进入共建命运共同体新阶段。佢愿意同普拉博沃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微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6度，日间渐转天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同干燥，星期二日间酷热，夜晚北风增强。本周中后期早晚稍凉，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有音乐。有快乐。 金港、 京港， 话你知， 话你知。 我是北京音乐广播的主持人耿化，在金港话你知这个节目当中，我会和大家来介绍中国歌曲排行榜上的榜上好歌，同时也会分享北京的文化潮流以及年轻人的生活新方式。 北京广播电视台、香港电台联合制作，逢星期日上昼11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京港话你知》。 大肠癌是香港最常见的癌症之一， 只要实践健康生活，就可以减低患大肠癌的风险。 我哋应该点做啊？ 要多做运动，每日食2份水果加3份蔬菜，保持健康体重，唔吸烟，唔饮酒，仲要做大肠癌筛查。咁先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 好简单啫！即刻上 colonscreen.gov.hk 睇下啦。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 文化快讯。 在森林还原野慈善行将会喺12月举行，参加者可以喺大自然入面学习生态知识，例如认识两栖类动物、辨认蕨类植物等等。 先交俾加道里农场暨植物园传讯及伙伴拓展部主管黄美仪 Angela 介绍下慈善行嘅路线啦。 慈善行有分四公里同八公里，适合唔同程度嘅山系爱好者。八公里会上到园内最高点625米嘅植树区，仲会上到观音山，感受宁静嘅气息。而四公里就会轻松少少，更加适合慢慢行，欣赏下我哋保育区内嘅动植物。四公里同八公里都会经过蕨类植物小径，可以观赏到130种蕨类植物。其实园内都种植咗好多本地原生品种嘅植物，细心留意都会发现好多惊喜噶。 除咗慈善行之外，今次再森林还原野仲有绿野寻宝活动。究竟呢个活动同慈善行又有啲乜嘢分别呢？ 慈善行同绿野寻宝嘅分别系在于四公里同八公里设有特定嘅路线，对体能嘅要求相对较高。而绿野寻宝咧就较为适合一家大细参与。绿野寻宝主要活动范围喺下山区，活动不设路线限制。区里面有25个 checkpoint， 小朋友就可以拎住地图去 checkpoint 完成任务，可以轻松学习，增加小朋友对大自然嘅连结。 再森林还原野会喺加道里农场暨植物园举办，12月7日会举行慈善行，而12月8日就会举行绿野寻宝。详情请上活动网站了解。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再与你家乡中相见，天未亮，我这里每晚每朝也会对你上一堂。童年是我与你一双双走到千脉上，你要我替你采花插襟上，何时能再与你一双双走到千脉上？每次我看见野花，也会对你上一堂。心挂天上，何时能再与你打千秋飞到星月上？每次我看见星星，也会对你上一堂。童年是我与你将火心刻到花树上，你说过两个痴心永守望，何时能再与你一双双走到花树望？再看看这两颗心有没有永远相向？ 童年时大家好熟悉嘅一只歌啦，咁我就好喜欢呢一首。咁除咗只歌好听咧，佢个歌词咧又系郑国光老师。 咁啊，讲开关于咧以前我哋两个细个时候喺乡下，喺故乡嗰度青梅竹马嗰啲咧，咁啊，其实我呢一代咧都唔会噶啦，系我上一代就系啦，即系我爸爸妈妈嗰代咧就真系故乡认识，喺故乡结婚咁样，然后落嚟香港先至即系生咗我哋呢一辈。咁所以跟住落嚟咧，我哋今日二千靓歌都系会系主题叫做同你有亲啊嘛，都系有亲情喺度。对于呢啲亲情咧，我谂跟住呢个部分，我同阿 Vince 咧都会将我哋喺香港同埋内地故乡嗰种亲情连为一起。呢一首歌来自电视剧，都啱我哋嘅情怀。 造反，大地已在河畔，水声轻说变幻，梦里依稀满地青翠，但我奔上已斑驳。 歌名叫做《大地恩情》。我有啲虽然咧，我喺香港出世，但我对呢个歌咧嗰个景象啊，嗰种情怀，你好几深刻嘅。因为咧，我细个嘅时候咧，就应该可能系首次回乡探亲，即系爸爸妈妈带我上去。因为我个乡下就喺广东嘅肇庆啊，有冇去过啊？ 有啊。 有啊？啊，竟然？ 你带我去噶嘛？ 啊，系咩？ 系啊。 真系，我带你做咩？ 开演唱会啊！ 系啊，哦，嗰阵你已经喺度啦，即系跟住我啦，跟住我翻乡下啊，你，咁我会带你去见我啲乡亲父老啊，嗱，呢个就系争啲新抱嚟嘅呢个，抽咗佢水添。咁啊，点解咧？嗱，肇庆咧，我带你嗰阵咧，其实你睇唔到嗰啲景象嘅，因为我哋系搭火车去噶嘛，应该系啦。咁但系以前我细个咧，嗰阵未有火车嘅，即系未有火车去到呢个地方咧。有火车，不过就冇去肇庆，咁就直情系喺香港坐船上去嘅，就经过咗即系珠江咧，一路咁样上流，一路咁调翻转咧，系向上。咁咧肇庆就喺西江嗰度。咁我记得咧就系通宵船嚟，咁啊有得即系有得瞓嘅。一瞓醒咧，天蒙光咧，哇！喺个河水上边咧，泛起啲烟雾啊，咁样，哇！真系好电影感嘅。拍埋个码头咧，仲记得好简陋嘅，即系一级级一级级咁。所以河水弯又弯嗰啲咧，嗱，别我乡里时，眼泪一串湿衣衫呢啲，卢国沾写嘅呢啲咧，就真系轻舟强渡，有朝必定再返。哇！即系历历在目。呢只歌叫做《大地恩情》。你的故乡在哪里？ 我 叫做好台山。 哦，台山， 我未去过。 哦，好容易啊！而家一去去晒台山附近都好多地方嘅。而家加埋咧叫五邑啦，以前叫四邑，有台山啊呢啲地方嘅，即系好好即系鱼米之乡嚟噶啦。你乡下？ 反而我阿妈嗰边咧就。有翻過鄉下探親戚，喺廣州附近， 哦， 即係嗰啲遠房嘅， 哦， 佢阿媽嘅表哥咁樣咯，咁就真係嗰啲農村嚟。 台山好多金山阿伯嘅，誒翻嚟攞曬啲金條啊，咁樣有冇送俾你？ 所以我有啲阿叔啦，我伯爺啦，同埋我啲嘅阿爺嘅家姐，即真係喺三藩市噶， 多數都係啦，因為台山好多人第一期嘅去美國移民都係台山人啊，所以就即係去掘金啊嘛，啊咁啊，所以變咗好多金，識成金山阿伯就係咁解啊，佢哋真係好多金。咁啊，台山有一个好亲切嘅地方嚟嘅，我都识听台山话嘅，唔识讲。 我唔识讲。 我识听晒，因为我以前个隔篱屋咧系台山人嚟嘅，我成日听到佢哋啲对话用台山话，就好有乡怀嘅情怀。所以咧，嗱，而家你咁啦，呢只歌都可以代入任何我哋广东嘅乡下，甚至外省都得嘅。一封家书，一声关注，写封信。翻去俾内地故乡嘅亲友问候一句，怀缅下当日嘅情怀，仲系再问下目前嘅禅下边有一个燕子窦噶噃，嗰啲燕子点啊？有冇翻嚟啊？有冇落雨啊？有冇水浸啊？ 书一声关注，一句平常的体寄语，令我快慰，心里满是暖意，犹如令我置身春肺里，从提到家中闪闪旧烟。重回旧里家中居，信中写到家乡的雨，滴滴细雨话儿时，问我有否记挂旧燕子。 难忘记我看眼。 怎生记望着这心里而睡，连到故乡两老愿似燕子家乡飞去。 歌名当然叫做《故乡的雨》，都是郑国公老师的歌词。我们喜欢唱他的歌，不知道为什么唱亲都是郑 Sir。 郑 Sir 的故乡呢就在中山，所以呢都是近住你台山附近，亦都现在呢有了很多的通道，有桥，有深中通道，有港珠澳，跟香港的距离拉近了即十倍都有。 我成日去添啊，中山。 犀利啦，中山是你第二故乡啊嘛。 唔够你多，唔够。 近又近又好食，又有亲情，咪几好，即故乡的鱼一样啊。咁如果讲起郑 Sir 咧，写故乡咧就真系，我经常都会介绍我嘅，佢写俾我嘅一首歌。故乡风光寄心上，白发千里念爹娘。啊，哇！呢一首咧就加咗一首唐诗啊，萧萧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吹，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就系想写萧萧离家老大回。翻到乡下嗰种感觉，故乡风光记心上，白发千里念爹娘，懒惰家乡怎改变，曾经沧桑，满海风波满海浪，复见乡里泪千行，再听乡音添亲切，如画风光。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吹，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乍到小花满草地，又记竹马共青梅，人面今天不知处，徒添唏嘘。抱拥相亲满腔泪，白发早晚亦已累，寸草心感寸挥徒，难抑伤悲。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呢叫做《客从何处来》，就取自呢一首唐诗里面嘅最尾呢一句：笑问客从何处来。好多人在故乡，个年老的妈妈都可能在故乡那里，哎，我都不出去了，我等你回来啦。这个歌叫做《良心》，是爹娘的娘。 迎着风霜，找不起了，浪子在异乡。受尽长衫，历尽长衫，想起我的娘。娘心如面，体贴我时，带给我温暖。我要回到你身旁。 在鞋柜上，他常默默地盯着他望，仿佛注视着茫茫海上的一艘船，忽且一颗泪滴到鞋上，映出 简中文故事，好长好长。草鞋是穿，爸爸吃饭，奶奶的叮咛在满仓，满怀少年时期的梦想，充满期望的起航起航。船儿行到黄河岸，厚厚的黄土堆上船，夜来停泊金沙帐，天明遥遥山海关。草鞋是穿，爸爸吃饭，奶奶的叮咛在满仓，一壶理想比惆怅也满腔，蓦然回首又要起航起航。船儿的行到澎湖湾，多了妈妈来操桨，深情款款撑起疲惫的帆，又冲破了许多风浪。草鞋是船，爸爸是帆，远远的故乡在召唤，满载半世纪漂泊的沧桑，全航的船快靠港靠港，全航的船快来靠港靠港，全航的船快来靠港靠港。 呢只叫做爸妈的草鞋啊，咁其实呢就佢觉得嘅草鞋就係船啦，咁然后呢佢爸爸呢就係帆啦，咁就好似一艘帆船啦，一路沿住长江咁一路上去。呢一隻呢当年呢係一位作曲人呢叫做叶佳修作嘅，咁我哋香港嘅张明敏呢就曾经亦都唱过呢隻歌啦，大家认识可能就因为佢歌名就叫做爸爸的草鞋。我头先就是我嚟嘅，唔系叶佳修嚟。我当年嘅我，翻嚟二千靓歌再重聚咧。现在嘅我咧就同阿天时同埋阿坚哥三个人咧就一路将呢啲亲情嘅歌曲，因为头先只歌就讲爸爸噶啦，父情啊，父亲之情。咁啊，跟住落嚟就想唱只英文歌，今日未唱过英文歌。英文歌咧嗰、那个亲咧。就来自我同我另外一半啦，咁嘅呢啲歌咧都嘅品种就好啱我哋啲当年嘅年青人。点解咧？多数都系话我哋两个两伙子一齐啦，虽然冇钱啊，即系讲到明冇乜钱，但系最重要咧就系有呢一份两个人嘅纯真嘅爱啦。仲要咧就系就嚟会生一个小朋友啦，咁样哇，即系好温馨嘅一只歌嚟，就叫做。Danny song. People smile and tell me I'm the lucky one, and we've just begun. Think I'm gonna have a son.You'll be like you and me, as free as a dove, conceived in love. Sun is gonna shine above. Even though we ain't got money, I'm so in love with you, honey. And everything we bring, a chain of love. In the morning when I riseBring a tear of joy to my eyes and tell me everything's gonna be alright. Same as though a month ago as it was a Billy Gunn. Never got high. I was a sorry guy. Now a smiley face, a girl that shares my name. Now I'm through with this game. This boy will never be the same. Even though we ain't got money, I'm so in love with you, honey. And everything will bring a change. Love. In the morning when I rise, bring a tear of joy to my eyes and tell me everything's gonna be alright. Pisces Virgo rising is a very good sign. Strong and kind, and little boy is mine. Now I see a family where it once was done. Oh, we've just begun. Gone fly to the sun. Let's go. Even though we ain't got money, I'm so in love with you, honey. And everything would bring a change of love. In the morning when I bring a tear of joy to my eyes. Tell me everything's gonna be alright. Love the girl who holds the world in a paper cup. Drink it up. Love her and she'll bring you luck. If you find she helps your mind, better take her home. Don't you live alone. Try to learn what love is on. Even though we ain't got money, I'm so in love with you, honey. And everything would bring a change of love. In the morning when I rise, bring a tear of joy to my eyes and tell me everything is gonna be alright.將佢即係美麗出世嗰個小朋友個名咧，已經改咗叫做 Danny 嚇，一個男仔嚟嘅。咁呢歌係一隻情歌啦，而佢嘅另外一半咧，而家正在懷咗佢下一代嘅小朋友，所以咧佢話：，雖然我哋冇乜錢，不過咧就最重要就係我哋期待住呢個小朋友出世嚇。多謝你 ，Danny Song。咁以前咧 ，Kenny Loggins 即係。Loggins and Messina 后来呢就 Anne Marie 都有唱过这一只很经典的民谣 Danny Song 英文歌之后你都唱回英文可以 Vince 是 啊 要爱 我相信每一个妈妈呢即是你刚才说她怀孕的时候可能她摸住了肚子十个月呢其实都会呢整天都去即是为这个小朋友平安出世呢而去捉肚 是啊会啊因为爸爸呢就即是通常那个那个 scenario 呢那个如果是电影呢那么个爸爸会即是控制耳埋去听下他的心跳啊这 样。 真的很 love 的真的很充满爱的一些场面。 通常爸爸比较开心的但妈妈就会比较担心的在这个时候。 是啊。 即係好奇怪，女性始終都係先天性中意，即係顧頭顧尾嗰種感覺。 呢個會嘅，呢個當然啦，因為即係尤其是即係未有經驗嘅第一胎啦，嚇，即係會唔知點噶嘛，係咪啊？到時會聽聞即係好痛噶嘛，嚇，即係之類。咁啊，其實爸爸嗰個心裏邊咧，就其實更加擔心，真係。是真的 不过咧唔可以讲出嚟，会好痛啊，唔会提佢噶嘛，即系会好呵护住咯，系应该嘅。你唱只咩英文歌关于爱？ 咁呢个就系咧，妈妈嘅祷告咯。喺可能佢未出世嘅时候咧，都已经希望佢第时咧，佢嘅人生咧都系有一个光咧去引领住佢，一直去平平安安咁样行呢一个路咯。 系 Mother's Prayer。 哇！妈妈嘅一个祝祷，佢经常都会为肚里边嘅未出世嘅 B B 祈祷。希望佢嚟到呢个世界会好快乐，好美满。 I pray you'll be my eyes and watch her where she goes and help her to be wise. 出名嘅歌啦，咁咪有男女合唱版嘅，就系 Bocelli 咪同Sarah Brightman 定同边个唔记得咗。anyway 呢个歌真系好精彩，叫而家叫做 Mama's Prayer， Mother's Prayer 啊，将佢献给母亲都系好适合嘅。其实咧。我想身边旁边的朋友都很多都做到爸爸妈妈都未定啊，曾经会有经验。当小朋友一路出世之后一路成长呢，无数尤其是妈咪啦，好多无数咁多嘅挂念牵挂啊，用尽所有嘅精神时间去培育下一代。希望直至到唔知几时，直至到老，直至到永远都可以一起相伴。陪住一齐嘅唔净止身边嘅另外一半，系下一代，或者我哋系下一代，我哋陪伴上一代，

雨打风吹，因他说当朗月重圆便再聚，仍坚信着他始终有一夜，遥遥在大月来抚拥。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由黄凤仪报道新闻。湾仔港湾道港湾消防局对开路段下昼爆水管，涉及一条直径150毫米的食水供水管。要暂停供水以进行紧急维修，受到事故影响，港湾消防局对开的一条西行行车线和两条东行行车线需要暂时封闭。水务署表示，工程团队正努力抢修，预计受影响的食水供应会在大约凌晨一点恢复，随后会展开路面修复工作，以争取在明日上午繁忙时间之前全面重开受影响的一段港湾道。水务署早前表示，附近一间酒店食水供应暂时受到影响，安排水车临时供水。署方其后在社交专页表示，水车直接供水给附近一间酒店的水缸，相关安排在埃曼完成，所以酒店供水未有受到影响，而湾仔会警觉就出现水弱的情况，署方已经安排水车为有需要用户提供临时食水供应。香港动植物公园再有一只猴子死亡，累计共有11只猴子死亡。康文署表示，今日死亡的是一只正接受隔离观察的松鼠猴，渔护署将会进行解剖，确定死因是否与早前死亡的其他猴子相同，连同昨日死亡的松鼠猴 兩隻在正接受隔離的松鼠後都已經死亡。動植物公園現時還有一隻白豚長尾後仍然接受隔離治療，它由今個月13日開始隔離。康文署會繼續關閉動植物公園的哺乳類動物區，密切監察園內動物的健康情況，並繼續為照顧動物的員工提供保護裝備，提醒他們留意自身的身體狀況，現時相關工作人員健康正常。行政長官李家超表示，無論醫療、房屋以至教育政策都有助扶貧，政府在三個範疇的開支佔政府開支60%，社會福利每日開支達到3.5億元，因為扶貧政策最重要是協助精準扶貧。李家超出席一個電視節目時表示，當局選擇三個組別，包括劏房戶作為精準扶貧的目標，形容要協助的弱勢都在隊尾，任何可以找到隊尾的意見他都願意聽。被問到當局會不會推出改良版貧窮線，李家超說歡迎任何就貧窮線的研究，但現時聽不到任何有用學術性研究出來的貧窮線。他又說現時本港社會經濟發展正面，期望經過幾年就簡樸房的立法登記過渡寬限期都逐步有序取締劣質劏房的時間，可以讓租戶和供應者以及經濟作調校。印尼新任總統普拉博沃宣誓就任，接替佐科維多多，任期5年。他強調會將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他呼籲人民團結面對挑戰。普拉博沃之後前往總統府同卸任的佐科維多多交接權力，途中接受民眾歡呼。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微雨，最低气温大约26度，日间渐转天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同干燥，星期二日间酷热，晚上北风增强，本周中后期早晚稍凉，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有音乐，有快乐。 医生啊，医生，我近排睇嘢咧，好似有啲斗鸡啊，有冇得搞啊？ 睇过都有得救嘅，翻去听下呢首歌啊，咁就得噶啦。 睇开啲啦，麻烦请你收收口，笑下啦喂，微笑去掩饰伤口。 啊，医生啊，医生，咁我几时复诊啊？ 唔使噶啦，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下昼5至7，由波盛同宾臣主持嘅骚动音乐，每日准时听，咁就冇事噶啦。 中共20届三中全会不但引领国家迈向中国式现代化，对香港的发展和民生福祉同样极为重要。我们必须认真学习贯彻三中全会精神，发挥好香港一国两制、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使香港可以不断蓬勃发展，并以香港所长贡献国家所需，为国家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出贡献。 香港电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清洁计划全力推动展翅清洁超新星2024。 超新星罗子浩揀咗一条好唔同嘅升学就业之路。 入咗本地一间大学就读电机工程学士课程，读咗两个 SEM 之后觉得唔係好啱嗰个节奏，同屋企人傾，佢哋就建议我不如行学徒啦。 今个星期三下午3点至5点，三成群一同见证罗子浩嘅展翅之路。 阿妹啊，做乜冇嚟心机啊？ 爷，我考得好差， 担心俾爸爸话。 唔系，爸爸从来都唔会话我啲成绩噶。 爷爷陪你又点可以少得爸爸呢？我考包尾嗰阵啊，爷爷都只会陪我一齐温书，冇话过我噶。 好家风就系由新教做起。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 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 全力推动美电香港大城市小故事， 一齐发现更多好家风故事啦！ 我是轻弹浅唱不夜天的阮德昌，我会同大家一起进入时光隧道，重温陪伴我们成长的歌曲和歌手。 每晚凌晨两点至六点，香港电台第二台，不同主持人，不同音乐选择，陪伴大家轻弹浅唱不夜天。 莫要分开你共我， 水蓝蓝，坐在门前的矮墙上，一遍遍的怀想。也是黄昏的沙滩上，有的娇艳脸对半。那时外婆拄着杖，将我手轻轻挽，踩着薄暮就像余晖，暖暖的澎湖湾。一个脚印是小雨一串，消磨许多时光。直到夜色吞没我们在回家的路上，澎湖湾，澎湖湾，外婆的澎湖湾，有我许多的童年幻想，仰望沙滩，海浪仙人掌。还有一位老船长。 外婆的澎湖湾，即是住在澎湖湾的外婆，挂住她。我也有外婆的，以前小的时候，当然就不是在澎湖湾，在七星岩。今日二千靓哥再重聚咧，好开心可以，好亲亲地呢啲怀旧嘅金曲啦，有国语有粤语有英文添，咁啊 Vince 都唱咗同我一人一半啦，嗱只只都系亲亲嘅歌嚟嘅，咁呢啲亲亲嘅歌咧，仲有好多都未出现，所以呢只歌我送俾我在天上边嘅父母。佢都会，我成日觉得佢哋会参与我嘅演唱会嘅，听得到嘅，真系嘅。 长夜空，去使我怀旧时，明月朗，相对你母亲，父母亲爱心，又算像碧月。怀念怎不被莫禁，长夜空虚怎冷，夜半幽摇路远碧海是我心，父母亲爱心又善像碧月，常在心里问何日报，亲恩应该报，应该拾取孝道，唯独我离别无法为亲朋，轻弹曲韵梦中送，长夜空虚怎冷，夜半幽摇路远 是我心，父母亲爱心，友善像碧月，常在心里问何日报。长夜空虚使我怀旧思，明月朗相对念母亲，父母亲爱心，友善像碧月，怀念怎不悲莫禁，长夜空虚怎冷夜半阴，遥路远碧海是我心，父母亲爱心，友善像碧月，常在心里问何日报，亲恩应该报，应该拾取孝道，唯独我离别无法为亲痛，轻弹曲韵梦中送，长夜空虚怎冷夜半阴，遥路远碧海是我心，父母亲爱心，友善像碧月，常在心里问何日报。 父亲时时都有许多方法逗我开心，打开那道大门是座漂亮钢琴，他把我抱在怀，暖话长留在我心，成为好歌声全靠毅力飞惯侥幸，唱着弹着琴，凭歌曲令人快乐，当作己任，以歌曲照亮着人生的悲哀与黑暗。夜更深，回忆起他因工作抱病远行，父亲迟迟都不忍通知我，令我担心，当天放学回来又正预备钢琴，方知老父临行，琴前留下录音，成为好歌声全靠 如果你可知一切定会开心，今天我在恶塔亦算是名人，可惜我并未能尽步你大人，成为好歌声全靠毅力被惯侥幸，今天的我天天唱着弹着琴，凭歌曲令人快乐当作己人，而歌曲跟诗音写接近，而歌曲开启抑郁怨恨，而歌曲追忆亲爱的父亲，父亲。 钢琴，阿 Fans 你嗰套钢琴系咪父亲买？ 细个嗰个一定系啦。 系啊，系啊。大个嗰个自己买啊？ 大个自己买啦，系啊。第一部嗰第一部系爹哋买嘅。 但系佢好似弹 bass 嘅啫。 咁我要学琴啊嘛，咁佢、不过佢都自己有自己即系谂法嘅，因为你知道我学钢琴，我哋梗系要买一只钢琴噶啦。咁但系咧，佢咧就唔系，因为佢谂住可以夹下 band 嗰啲，咁佢买一只买一只数码钢琴。 哦，咁可以。 差啲俾老师闹死啊！ 点解？ 因为个 touching 唔同咧，佢惊我哋学坏手啊，老师。 嗯，数码钢琴咪轻好多嘅， 轻少少啦，咁样。 系啦，轻少少。咁以前亦都好耐之前就未发明数码钢琴嘅，全部都系嗰啲传统嗰啲 upright 嗰啲钢琴啦，因为屋企又唔会话好大，如果屋企摆个三角琴咧，其实好少有， 系啊， 好少。 但系嗰阵时就系啱啱开始有数码琴，即系仲唔系你听嗰啲出名嗰啲 牌子， 系啦，系仲系一个再早期啲嘅牌子嘛。 是咩？ 系啊，所以其实嗰阵时好贵嘅呢只琴，即系如果喺 新发明， 我细个嘅时候啊，即系有三十年前，但系嗰阵时嗰只琴要三万几四万， 哇，成十倍啦， 系啊系啊系啊，咁所以点解妈咪唔俾我唔学琴咯？ 系啦， 即系投资太多啦。 而家仲喺咪度？ 而家唔喺度啦。咁但我会对呢个牌子咧，有啲特殊嘅情意结啦。 哦，不过仲有一个好靓嘅白色嘅三角琴喺我度。 系啊，嗰只就好开心。系啊，多谢。 等下先啦，等下先啦。等我学咗钢琴先。跟住呢一只咧，就真系好似钢琴嘅颜色，白色嘅。但是白色的东西，我想大家都可能会想起当年很多的事情。对于我们香港人来讲，很多都是一种真实的经历。因为我记得，不记得几年前有移民潮。现在很多在当地移民的有很多都回来香港了。但是依然都有很多在那里落地生根。但是那时候最多人是两地相隔。我讲紧嘅唔系一啲要计数嘅嘢，而系感情上边真系天各一方咧，都唔容易挨。尤其是喺冬天嘅时候，你嗰边落住雪，谂咗好多嘢，出唔到门。我喺香港地忙，究竟呢啲所谓两地相隔嘅太空人点样度过呢？呢只歌可以怀念下。与你情如白雪，永远不厌尘，要穿常常是恶梦，不可心竟真。你看见雪花飘时， 我这里树落更深，寂寞两地情要多信任，明了真心爱未泯。寒梅仍能傲舒，你更加胜别人。谣言从来莫信任，真心做工人。我看见雪花飘时，对你的爱仲更深。日后我回来，最好证实原来真心爱未泯。 怎边解我病困，更 指引。父母恩，成万金，春费全草心，推襟送暖，洗个情深，尽下手本分，此身尽照苦分，挂念慈亲悲不禁。 一生把我护荫，有若未。